合理饮食，坚持运动，防控疾病之残，遵守安全生产规程，学习避险逃生知识，减少伤害之残，尊重残障人士，爱护无障碍设施，改善康复服务状况，重视残疾预防，享受健康人生。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楼市好声音。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呢是晴转多云，西部北部山区呢有雷阵雨，北至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呢31度，最好相对湿度呢40%。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呢是22度，最大相对湿度呢90%。总的来看，下午本市的紫外线呢比较强，外出呢应该注意防晒和补水。那今天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请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大家的收听。祝您一路平安。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又到了周六了哈，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李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李松律师这个团队呢是在08年创立的，那这个团队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的这样一个律师团队。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房产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本周末的这个活动呢，这个两天，今天呢是带大家去看房，那现在大家估计已经看上了，明天呢还是大家可以继续报名。明天呢是我们的这个探店的一个活动，也就是说之前有很多朋友想报名，就是来让我们去组织，就是我们的专家会手把手的教大家去选择，比如说怎么去挑选这个门呢，是吧，怎么去挑选这个壁纸啊，怎么去挑选这个卫浴啊，啊等等，告诉大家怎么去选啊，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这质量怎么去把关等等。而且下午呢我们还有一个这针对性的一个大讲堂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装修的一些需求，欢迎您呢继续报名参加，同样也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进行报名。那在我们节目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拨打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李松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嗯，李松律师呢是在08年创立了李松律师的房地产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呢发展至今已经拥有多名颇具房地产法律处理经验的职业律师，也是咱们国内比较早建立的只专注于房地产诉讼领域的精英团队。所以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送给大家李松律师的这个一本书啊，就是房产纠纷处理大全李松律师说案。那里面呢有很多比如像购买二手房、回迁房、公房等各类房产的一些纠纷问题，包括比如说这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另外里面呢还有很多非常专业的一些房产法律的知识啊，所以大家如果您要买房、卖房的一些这种需求的话，看一看这本书呢，我觉得还是挺像一本工具书的哈， 工具类书、 对对对，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大家也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可以写上我要书，然后呢把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啊一定发送过来，这样呢我们会请上班的时候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律师朋友给大家打电话告诉大家怎么去来领取哈，一定要写上我要书，把您的电话和姓名啊留存下来就可以了。好的，那我们下半段呢还是一个呢跟大家来说一说您遗留的各种问题哈，另外一个也是来看一下这个安居快讯。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安居快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条信息。廉租房补贴呢是项惠民的举措啊，是国家对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家庭采取的住房的一个保障的政策。但是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了为了申请这种廉租房补贴而假意签订租房合同的一个现象。那么在法律上啊，这种承租人要求履行这种租房合同的请求能否得到这种支持呢？那近日上海的一中院呢也是审结了这样一起租房合同的一个纠纷案，最终驳回了承租人的这个履约的诉求。哎，这个是为什么？ 这个呢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说他签这个租赁合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套取廉租房补贴，就是是一个假的合同，就是虽然有双方签了一个真正的一个租赁合同，但这个租赁合同并没有真正的去履行，而签这个合同的目的是为了套取廉租房补贴，因此呢这种合同呢它是具有一定的违法性的。 嗯， 那么对于违法性的合同，那法院它是不能保护这个原告的这个权益的啊， 嗯， 他这个权益本身就不具有合法性， 嗯， 因此是予以驳回的。 嗯，好的，来关注第二条信息。现实中啊，绝大多数的房源信息呢被中介公司所垄断，房屋出卖人和买受人的交易活动呢也一般是通过中介公司来完成的。但是呢，交易完成之后呢，中介公司会按照房屋的成交价来收取一定比例的中介费。在房价高企的这样一个时代，那这是一笔确实不小的开支啊。我记得好像不管什么房子就都得。有的有好几万、十几万都有， 有 对吧？ 十几万的都不是都 不 是高的， 都不多的了，是吧？ 你这一千万，咱2.5个点算就是25万 啊，那肯定的呀， 是不是？ 是是是是是。所以说现在毕竟这个整个总体价格比较高嘛，啊，所以这个比 20万的中介费是挺普遍的， 还真是 不少数， 没错。所以很多人为了节省这种费用吧，有些房屋出卖人和买受人呢，在经过中介的撮合之后呢，就跳开中介，私下的签订房屋买卖合同，那这也就俗称的这个跳单嘛， 跳单 啊，对。那么这种跳单的行为是否合法呢？ 这个跳单的行为实际上它是本身是一种违约行为。 嗯， 就是一般的话呢，中介公司让你看房的话，看完房以后中介公司也怕你跳单， 而且很多好像他们也不会留这个电话， 他会让你写一个看房在确认单中签字。 嗯， 就是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某某中介领你看什么房屋，那么你如果与卖方签订什么什么的合同的话，那么你同意按照中介费多少的标准来给我支付。 嗯， 他有个看房确认单。 嗯， 所以中介公司也是最怕的就是这个买受人看完房以后来跳单。那么这种行为呢，我们觉得一个是违约，再一种也是一种不诚信。 嗯， 啊，你既然在这个确认单中签了字了，那你就要遵守与中介的这种合同的约定，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合同啊。 嗯， 所以呢这种行为呢，我觉得本身跳单呢既是违约也是一种不诚信。 嗯， 人家辛辛苦苦给你促成了那么一笔交易，是吧？ 对对对， 你最后你把人跳开了。 嗯， 你要觉得这个中介费贵，你可以选择别的中介。 嗯， 因为中介收费也不统一，是吧？ 对， 大点的中介可能收的高一点，小的中介就收的低一点。 嗯， 那你事先看房之前，你要认为那个大中介那个收的中介费高，你可以找个小点中介来看。 嗯嗯 啊， 对， 所以我觉得，但是你看了你就不能跳单这一块。 对对对，所以说或者说您干脆要能找到这种合适的这种买家是吧， 这比较难， 对， 这房源他看不到这种除非是朋友介绍， 对对对对对， 他看各种房源， 如果能找到的话当然更好了，能找到了以后您可以让中介只是做一个中间搭桥的这一个、我觉得这个费用倒是不高其实我觉得中介最主要的费用还是给你介绍客户的这样一个费用， 对对对，它里边的这个中介费它有好几项内容，其中呢主要是收取的是居间服务费， 没错， 就是促成你交易的这笔费用是最高的， 没错，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三条信息。近期呢，有不少的租房案例啊，这个租房合同呢没有到期，中介呢就开始不断的去上门骚扰、辱骂、威胁，要求他搬走。那昌平公安分局也是接到租户的报警之后呢，将两名黑中介的这种事情，也是算是把他拘留起来了，刑事拘留。 哦，看是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 刑事拘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说明他这个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了。 对， 一般咱们拘留呢有这种行政拘留，还有司法拘留，还有刑事拘留，那么行政拘留呢一般最重的也就是15日内行政拘留，而刑事拘留呢涉及到刑事犯罪了，就说白了吧，就是可能要涉及到要判刑了，只有涉及到要判刑的才会刑事拘留，说明在这个案例当中，这个中介这种情况是已经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况了。 对对， 如果他不是特别严重，比如说只是辱骂一下，或者是打一下。没把人打成轻伤，是吧？一般就是行政拘留。那么像这个是刑事拘留，那么说明他这个情况是相当严重。所以这个呢，这个中介也确实不太像话。 没错， 这一块合同还没有到期，那么就让人租户去看你搬走，这确实本身也违约，而且这个行为呢也已经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了。 好，我们来关注第四条信息。备受关注的河北唐山科教舒适老赖案呢，是再添一个新的发展。8月22号，受害人呢赵勇提起了一个确认黄淑芬在女儿刘明月名下房产当中所占的份额一案，在唐山市路南区法院开庭。记者也是获悉说，庭审的现场呢，黄淑芬仍然是否认为女儿的这种房产来支付大部分首付和还贷，坚称自己没有钱支付这个赔偿款。这个案件呢没有当庭宣判。那受害方的表示，等待法院的公正判决，也希望肇事方尽快的支付剩余的这种赔偿款。 这个快讯呢，得回顾一下原来的这个案例的有关情况。原来这个叫黄淑芬的人呢，他把受害人受害人的父亲给撞伤了，然后成植物人。那么撞上植物人以后，他不拿钱来进行救助。最后这个人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然后家属呢就提起了一个赔偿诉讼，最后可能赔了大概有个8-9十万吧，记不太清楚了。判了以后呢，他也不执行。但他的钱哪去了呢？这个他把钱给自己的女儿买了一套房产，花了不少的钱。然后呢，就说我名下没有房，没有钱，我没有执行能力，我给不了你。现在就是教科书老赖嘛，教科书老赖。现在呢，这个看了这个受害人现在。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在执行当中遇到一种障碍，就是说现在名下黄淑芬名下既没有房子也没有钱，才执行不了了。这个教书科叔叔老赖怎么来惩治他呢？现在他只能让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赵勇嘛再提起一个民事诉讼。但是我看了这个民事诉讼，他要干嘛呢？他要确认黄淑芬在女儿刘明月名下房产所占份额。这个我觉得这个案子他诉的有问题，这个案子，因为我是一个律师嘛，虽然我觉得我挺同情受害人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诉法呀诉的有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黄淑芬他给女儿出资买了这个房子，房子登记在女儿名下，这个房子享有多少的这个产权份额应该是由黄淑芬来主张的。这个受害人他没有权利主张。他这个案子怎么来解决呢？他只能是在这个执行案当中，他能就是给执行法官提供线索，就是他女儿黄淑芬名下他女儿的这套房产出资的有关情况，是通过黄淑芬的，比如说他的一些银行账户转到开发商的名下，替他女儿付的这个钱，然后把来执行，就是把这个刘明月吧，把他女儿吧，作为一个第三人追加进来，一并来进行执行，来执行这个黄淑芬所出的这个资。我觉得这个内容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在执行当中来解决的一个问题。你另行再提起一个诉讼的话，我认为这个如果直接确认说黄淑芬在他女儿名下这个房子应该占多少份额，我估计法院会给他驳回的。不属于他没有这个权利。 对，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大家遇到问题啊，维权的时候呢，一定要方式要得当， 对， 这一块 找对适合的一个点。 找对一个适合，这个事儿他确实是一个老赖，怎么来称呼老赖？也可以拘他嘛，是吧？把他拘起来。拘留这个也没有次数限制，这个可以，当然最多一次15天没有次数限制，一直就拘他呗，这一块 对， 增加这种执行力度。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再有查他那个 资金的这个 资金的问题，不行就查完资金以后就直接 把刘明月作为也把他追加进来这块是吧、 嗯、 一并来进行执行、 嗯、没错、 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条信息。 嗯， 老人呢在上海立下了一个旧的遗嘱，那移民之后又在美国立下了截然不同的新遗嘱，这上海的老房子究竟是给谁来继承啊？最近呢这个周家的几个子女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难题，为了解决纠纷，他们上诉到上海市的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由于这案呢是涉及到外国的一些法律，那上海的二中院通过委托政法大学吧，也是这个、 嗯、 外国的一个外国法查明中心、 哦、 啊，就查明美国纽约州的相关的一些法律，来顺利的去审结这起涉外的一个继承的纠纷案啊。 哦，就这案子我看主要复杂在就是在中国上海立了个旧遗嘱，到美国 又 按照美国的法律立了一个遗嘱，而美国的这个遗嘱到底是合法不合法，法官说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对， 所以这法官也比较负责任， 是吧、啊、 然后委托这个华东政法大学，然后去查明外国纽约州的法律这个遗嘱是不是有效力，然后再来做出判决、嗯、我觉得这个法官是很负责任的， 负责任的，对对对， 也很有难度这个案件， 没错、啊、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哈，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房产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而且如果大家想要李松律师的这本书的话，您要记好写上我要书，然后留下您的电话还有您的姓名，无论是从微信上还是说从我们的公众号上留言都可以啊。然后我们在周一以后啊会有我们的朋友给大家来打电话告诉您怎么去领取啊。好的，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吧。你比如说在最早的时候啊，节目还没开始的时候啊，祈祷平安就问了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如果说有继承权的房屋买卖问题已起诉啊，已经开过庭了，但是呢由于继承人的问题呢迟迟没有再开庭，请问这种情况下法官还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吗？一般房屋买卖说只要有继承权问题就能胜诉，还是要区别对待呢？ 啊，他说这个由于继承权问题没有迟迟开庭是个什么含义，比如说啊，一方当事人他去世了， 嗯， 是由于他的继承人来参与到诉讼当中来吗？因为他没有把这个事儿 说清楚。嗯嗯。 那我就只能假设几种情况啊。一个是如果这个继承人去世了没有来，那么法院呢会查明他有几个子女或有几个近亲属。 嗯。 那么就变更被告，比如说张三去世了，张三有几个孩子，张四、张五、张六，然后就把张四、张五、张六追加到诉讼当中来，然后来进行对案件来进行审理。如果张四、张五、张六假如说不来， 嗯， 他可能不来。那么不来的话呢，那么就进行公告送达，也并不是说你不来法院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对于被告不来的话呢，那么法院就按照公告送达两个月时间以后呢是缺席审理。 嗯， 所以不来的话呢，如果走公告呢，那被告就放弃了相应答辩的权利，他就不再答辩了，因为他不来嘛， 嗯， 也不再答辩了，所以一般对被告呢不是特别有利。至于这个朋友说会不会因为继承权的问题迟迟不开庭驳回原告的诉求，我觉得这个不会，驳不驳回是你这个案子能不能站得住脚，你站得住脚那法院可能支持你，站不住就给你驳回，但是继承人来不来不会因为这个法院驳回你的诉求，这不会的、 嗯、 所以这个呢所以呢我认为呢不会驳回你的诉求，但是主要由于继承人继承权的问题没开庭，基于这个问题不会驳回你的诉求啊，这个你放心、啊、 嗯，好的，来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朋友的问题。达宇方问说，请问啊，说我在2016年的时候买了一套农村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小产权房、 哦、 啊，还是二手的、 哦、 说这个房子呢是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当时呢只有一个收据没房本，现在收据呢在他手里也改成了他的名字，并且他们双方还写了一个卖房协议、 哦、 以后他说他还能要回去吗？ 我觉得有点悬啊，我觉得差不多能要回去。 我觉得，而且我觉得这个， 你这个 再怎么着，他也是小产权是吧？也没 对啊，你这个买卖首先说你，就像我刚才讲那个303线房的买卖一样，如果法院认为你这个买卖协议有效了， 嗯， 他就要不回去了；如果认为你这个买卖协议是无效的， 嗯， 那你这个房子必然要返还回去，当然他要赔偿你、 嗯， 赔偿你的话，你这就有个问题，你赔偿的话，你小产权房你没有房本啊，你没有房本，你这房屋升值了多少，怎么来界定啊？房屋的价值怎么来界定啊？ 嗯。 你索赔起来都是一个问题，客观来说 就有个收据、 啊、对，你要是一个比如说啊，咱们是一个经济适用房、 嗯、 买卖无效了，这个经济手里有房本，咱可以评估它的价格， 嗯， 以及你买的价格，到时候它一个差额可以作为房屋升值的一个损失来赔偿给你，但是小产权房它没有房本啊，是吧？你比如说这房子涨了100万涨了200万，你怎么来界定啊？所以这个朋友我觉得你这个案子你这个事儿，我觉得不仅有风险， 嗯， 即便以后 认定无效了以后，你索赔也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事儿。 说这收据其实是没用的，是吧？ 收据倒不能说没用，但收据，他合同都签了，他有收据，但是呢，咱要说的呢，就是这个合同的效力是有问题的。 嗯 合同效力一个是有可能会给你认定合同无效。 嗯， 无效了以后就双反，他把钱退给你，是吧？你把房退给他，双反。如果给你造成损失的话呢，他要赔偿你的损失，因为双方以后合同无效了以后，过错方要给这个无过错方要赔偿相应的损失的。你这个损失现在不好界定啊， 嗯， 因为他没有房产证啊， 嗯， 他如何确定现在这个房屋的价值啊？ 嗯， 他无法确定的价值，怎么来给你界定你的房屋升值损失啊？ 嗯， 所以我觉得呢，他面临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合同可能要面临无效，第二个即便无效了以后，他以后进行赔偿也是一个问题。 对，所以说呢，就是建议大家一个，不要买小产权房， 不要买，是吧？ 真的是不要买，是吧？您如果说就是喜欢他这儿的地方了，您再租个十年八年的，是吧？你就 租也不行。 不是，不，我就是花点钱，我在这儿住住，我也不要你房子，我也不闹，你让我走我就走，是吧？租个一年两年，你在这儿住住就完了。 住住，你那个咱住住就是不别投入太多的用钱，就想在这儿住一住。比如说风景比较好， 对对对对， 是吧？老年人想在这儿住住养老，你有个思想准备，住一住。短时间内没有问题啊， 嗯， 但是一旦这个房价面临以后，这个房子面临拆迁 啊，那肯定不能要人家， 是吧？ 对吧？ 那可能就是 一般这种房子吧，租可能一个月一年的话一千来块钱，是吧？就租一个，你就上那儿去过过瘾就得了，是吧？就是你要买就别了，真的是这个风险太大了， 对对对对，是， 嗯，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小产权房一定不要，而且不光是小产权房，就是咱们现在普通这种七十年大产权的这种， 嗯， 没有房本的房子也要慎重， 对， 对吧？嗯，虽然大产权，但是没房本啊，这以后也是个问题啊， 对 吧？ 特别是刚才咱们提到这种回迁房的买卖，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房屋的性质弄清楚了，确定知道房屋性质，才能确定这个房子到底能不能买。 没错， 别图便宜啊， 对对对， 因为这种房子肯定都便宜。 是，嗯，好了，我们刚才也是把这个问题呢给大家来说了一下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的话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呢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明天呢，我们还有很多朋友非常期待的就是这个由我们的专家手把手教您去怎么挑一家这个主材哈，包括怎么看卫浴，怎么看壁纸，怎么看这个家具哈，什么样的是好，什么是不好哈。如果大家还想参加的话呢，那今天还能最后一天报名，因为毕竟这个我们有座位的嘛，中午还是有一顿简餐的，所以我们必须得要知道大概多少人数，一定然后才能给大家准备饭或者准备这个位置啊。所以如果大家有报名的话，现在还可以尽快啊，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互动。那我们看看还有四分钟的时间，还来得及再说一个案例吗？ 可以讲一讲啊，可以讲一讲啊。 或者如果来不及的话，我们就来说一些现在你所碰到的一些，就是大家可能比较难理解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些这种法律的一些知识之类的 啊， 也可以 啊，可以。那个咱那个今天呢，咱讲的这个案例呢，主要就是这个房屋的买卖。 嗯 啊，其实咱今天讲的是三定三限房，咱也可以讲讲其他的。 对对对， 是吧？ 是， 因为我觉得买卖的问题，最近这个房地产市场，这个现在交易量比去年来说要稍微大一些。 嗯， 大一些了。 嗯， 这个因为毕竟有需求嘛， 有需求， 比如孩子上学呀、啊， 对， 哎， 需求还是有的。 结婚啊， 嗯， 这个有这种需求。现在这个房屋量，这个交易量比去年要上涨了。 嗯、 啊，那么上涨了以后，那么可能如果。这个就容易产生交易量大了嘛，可能买房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啊，那么大家买卖一个房屋的时候，那么要注意哪些问题？那么今天咱说一说。 嗯， 那么一个呢，咱们买这个房子呢，在和一般都是通过中介公司来签订这个房屋买卖合同。那么在签合同的时候，大家绝对不能把这个保压到中介公司身上。 嗯， 因为中介公司他们的业务员可能对流程比较熟。 嗯， 但是他们对法律上的这种风险。他们并不知， 包括一些细节漏洞啊什么的， 对他们 对他们不清楚。 嗯，因为他们呢没有接触过这种房屋这种纠纷的这种案件，接触没大接触或接触的比较少。哎，而且呢，中介公司呢，他的业务员呢，他们更想促进这个房屋尽快的成交。 嗯， 即便有些风险，他也不愿意跟你说，他知道这样，他也不愿意跟你说，说多了怕到时候这个交易成不了。 对， 所以大家买卖这个房屋呢，我觉得呢，一定啊，要么找。相应的专业人士陪同你一块来买卖这个房屋，或者呢，就是我们事先呢，我们把这个功课做足，把这些有哪些风险呢，我们了解清楚了， 嗯， 我们再来签这个合同。那么我觉得第一个签这种合同，我觉得呢，一个呢要作为买受的人来讲哈，他要注意，一要了解产权人，